好啦，又到星期六晏昼嘅城寨有落啦。咁就因为上个星期咧就嗌咪咧，到而家把声都未好翻，咁所以大家可能听到嘅都系有少少好似呢、這个都唔知似边个啦，把声真系好似陈豪咁啊，烂声。咁就今日咧一开始节目嗰阵时咧拣嚟嘅咧就系特登拣嘅一首歌咧，就系爱尔兰乐队嘅Cranberries 嘅。Dreams 咁啊，咁呢首系92年嘅作品嚟嘅，亦都咧有王菲改编过啦。咁咁点解一开始会拣呢首歌咧？亦都系悼念呢个乐队嘅女主音歌手啦 ，Dolores 嘅自杀身亡。咁都唔知系咪自杀啦。总之就系喺呢个伦敦嘅 Hilton 里边咧，就揾到佢喺呢个酒店房里边咧就过咗身。咁据说咧就。Dolores 咧係有呢個鬱躁症嘅抑鬱症、憂鬱症，即係一時就好 high 啦，一時就係抑鬱啦咁樣。咁就喺年青嗰陣時咧，據佢喺 Life 雜誌嘅一篇訪問裏邊，我睇過咧，就係8岁嗰陣時咧，就係俾成年人性侵，而性侵嘅時間咧係長達4年。咁喺呢段嘅即係成長嘅青少年嘅陰影裏邊咧，就令到佢之後咧就係、是、有好多嘅情緒問題，咁包括就係飲酒飲到好犀利啦，酗酒啦，咁亦都係拍院啦。我相信喺音樂界裏邊咧，呢類嘅歌星咧都唔少。其實之前上一次我做節目嗰陣時講過啦，呢個 Linkin Park 嘅主音歌手亦都係一樣啦，突然間即係自殺身亡。咁我自己好喜歡嘅一隊樂隊 Nirvana 嘅主音歌手亦都係一樣啦。咁好似俾人話成就咗一個嘅傳奇，咁但係佢哋亦都係痛苦係冇人知道。包括我自己最中意嘅一個香港嘅歌手張國榮亦都係一樣。喺抑鬱症嘅影響下邊咧，就我成日覺得佢哋係一個銀嘅兩面嚟。點解咧？就係、是、咧，亦都係佢哋嗰種嘅躁狂，係令到咧喺演唱會唱呢個 live 嗰陣時咧，係可以好好 high 嘅，即係嗰個情緒可以感染到現場睇嘅觀眾。咁就 Cranberries 崛起咧，其實出唱片嗰陣時咧就唔係咁紅，最主要咧就係去美國有一次做呢個樂隊嘅叫做 warm up 出嚟做呢個暖場樂隊嗰陣時咧。就突然間咧，俾美國嘅觀眾發現咧，原來呢隊愛爾蘭樂隊咧係咁有咁 powerful， 同埋呢個女主音把聲係咁靚。咁大家都知道呢個 Dolores， 我哋都係叫做呢個靚聲嘅女歌手。咁亦都係佢嘅唱腔咧係好特別，好多嗌嘅聲音咧係影響到，譬如我哋之前我喺王菲嗰集都講過啦，影響呢個女歌手王菲啦、范曉萱啦。甚至是这个美国黑人的小天后 Rihanna 等等这些的 唱歌的方式。所以我看到报纸卖就是初初怀我小红妹乐队女主音小红妹是什么人啊，这样看进去 就知道原来就是这个 The Cranberries 的女主音歌手。一节目一开始送上的这首 Dreams 呢，就是可以咁講，悼念一個即係曾經喺90年代我哋都好中意嘅一隊樂隊。當時愛爾蘭嘅音樂咧喺全世界咧都係有一個即係 booming 嘅，突然間嘣一聲咁爆出嚟嘅。上個禮拜講嘅 U2 啦，出咗 Bono 啊、DH 啊等等呢啲嘅音樂人，咁佢哋嘅唱歌嘅方式、吉他演奏嘅方式都有啲相似嘅。其實我覺得就包括 Bono 嘅唱腔嘅早期。不是只是说对那个的情情塔塔，其实U2 早期的音乐里面都有不少的政治性的元素，社会控诉在里面。而 The Cranberries 本身呢，也都是那种演绎的唱歌的方法是很新颖。然后跟着呢还有一个爱尔兰的天后，其实那时候就是这个New Age Music 的一个代言人，差不多就是 Anya。咁 Anya、Bono 同埋呢個 The Cranberries 咧，可以咁講係愛爾蘭嘅呢個三大呢個音樂嘅輸出啊，向全球。咁 Anya 咧就第一，我第一隻擁有嘅唱片 Watermark 咧係 到而家仲到咁上下都會攞翻出嚟聽嘅。其實好多人形容用天籁去形容，即係呢啲愛爾蘭女歌手嘅聲。咁就但係把聲好漂亮嘅聲嘅背後，其實個人生咧係千瘡百孔嘅。其實咁喺 The Cambridge 嘅女歌手，即係女主音 Dolores 死亡之後咧，我就即時諗到另一位愛爾蘭嘅女歌手。點解咧？咁大家聽一聽。我想起的就是呢個 Chanel O'Connell， 咁我揀嚟嘅就係佢另外一首嘅 Chanel O'Connell 嘅作品，亦都係佢嘅成名作啦，就係翻唱 Prince 嘅作品 Nothing Compared to You。 It's been 7 hours and 50 days since you took your love away。Your love since you've been gone, I can do whatever I want. I can see whomever I choose. 家聽完呢首歌嗰陣時咧，我相信都會諗翻起咧啲曾幾何時都喺香港相當流行嘅一首英文歌。咁算呢個 Connell 咧，就係用呢個光頭妹嘅形象，當時嚟講都幾前衛嘅其實。但係亦都係同呢個 Dolores 有啲相似其實。之前出現過我睇過個新聞咧，就係、是Dolores 後生過佢，46歲去算呢個 Connell， 我諗而家50歲應該。就亦都係患咗呢個躁鬱症，咁然後咧就有一次咧就係鎖埋自己喺一個 motel 一個好破落嘅一個酒店裏邊咧，就自拍一段嘅片，一路拍一路喊。其實佢講佢自己受到呢個精神嘅折磨，而嗰種情況咧係即係令人好難受，因為佢話自己已經係冇曬親人啊，自己一個人啊咁樣。咁算呢個 Connell 亦都試過喺酒店裏邊。拍完咧自殺啦，咁樣就自殺就未遂救翻咁樣。好多時呢啲女歌手嘅背後咧，就令到人哋好傷感。嗰、那個嘅傷感係源於咩咧？佢哋一啲嘅童年往事、童年陰影嘅經歷。咁好多人嘲笑呢個 Me Too 嘅風潮，當然有唔排除有一啲係為咗出名或者當時為咗。想委而去獻身俾呢啲嘅荷里活嘅導演啊、名演員啊，或者出名嘅監製等等。咁但係我亦都相信有好多人咧係被逼嘅，係喺一個嘅即係權力嘅關係不對等嘅情況底下俾人侵犯。咁更加多亦都係嚟自佢認識嘅朋友，包括親人啊等等。我睇翻 Chanel O'Connell 嘅，因為畢竟同當日呢、這個。唱 Nothing Compared to You 嗰陣時咧，已經係爭好耐咧。其實呢首歌係90年代嘅作品，咁亦都係個樣，因為中年人咧，亦都唔係當日嘅一個帶住呢個反叛同埋呢個punk嘅色彩嘅一個即係型人或者潮人咁樣。咁中年發福，亦都係歌唱事業已經結束。咁喺我哋嘅自己的經歷裏面，很多時候我們看著這些歌手的改變，不經不覺其實我們自己都是一個成長緊，因為我們聽他唱歌的時候，其實我們都是年輕人，然後看回自己或者看回自己身邊的朋友，你也都會發覺有很多人去到中年已經步入了一個我們叫做 mid-age crisis， 中年的危機。那這個中年危機呢，很多時候是來自什麼呢？家庭、婚姻或者是事業，不外乎嗰幾樣嘢，就係、是、事業，就係、是、你嘣一聲爆咗上去之後咧，跟住就無以為繼，或者係承受唔到帶嚟嗰個嘅名氣同埋金錢同埋財富等等呢啲咁嘅嘢咧，就迷失咗。身邊好多人會教你做呢樣拍院索 K 等等，或者個壓力大到你要瞓唔到覺，要用藥物去麻醉自己，或者飲酒去麻醉自己。咁喺娛樂事業裏邊咧，都唔例外嘅。咁所以我就話香港嘅喺80年代爆出嚟嘅廣東歌嘅明星歌星，去到90年代佢哋都係承受嗰個壓力都係一樣嘅，因為驚走下坡。其實因為我自己諗起嘅，除咗張國榮之外，亦都諗起呢個 Danny 仔啦，即係陳百強。好多時係因為唱片，張國榮都講過，其實有一次佢喺演唱會裏面著女裝啊，著高踭鞋，俾人批評咁樣，佢自己覺得好即係好唔開心咁。一個成功的歌星咧，嗰種嘅 showmanship 係點嚟嘅咧？佢係一個好敏感嘅人嚟嘅，一定係。咁而呢種好敏感嘅人咧，佢係好追求、好執著啊，或者係 perfect 嘅追求，所以先至去到嗰個位。但係亦都係因為咁樣去到嗰個位之後咧，係會造成咧好大嘅情緒問題，而最終咧去到中年或者係去到50、60歲嗰陣時咧，就會即係 break down 嘅人。咁喺呢個嘅The Cambridges 嘅主音 Dolores 死咗之後咧，我諗即係我都自己都好擔心，其實下一個會唔會輪到就係呢個 Chanel O'Connell 咧咁樣。咁即係唔好講到咁傷感嘅嘢啦。如果講下講下講落去，星期六咧就真係大家都即係如果望出去出邊仲落下雨先就死得。咁咧就今日咧主要揀全部都係女歌手，亦都係去懷緬喺90年代、80年代尾、90年代。一啲好出色嘅女歌手，咁除咗 Chanel O'Connell 之外咧，跟住我相信呢一首歌咧，前奏一響起咧，你就會一定會咧好 relax 嘅，唔使咁傷感啦。 咁點咧？就係、是、呢個咧，就係喺嗰個時候彈出嚟咧，一個好特別嘅英國女歌手 Sade。咁而 Sade 咧就係、是、一個混血兒嚟嘅，係英國嘅白人嘅媽媽係英國白人，爸爸係呢個 Nigeria 即係呢個尼日利亞嘅黑人。咁咧就好有味道把聲。咁咧睇呢個今日城寨有落。我就揀嚟咧，佢喺 live 唱嘅呢一首長青嘅歌曲《Smooth Operator》。咁喺呢個 Sade 嘅 Smooth Operator 之後咧，咁大家都唞唞啦，真係即係唔需要咁沉重咁。咁但係如果你講到咧，即係一啲好突出嘅知性女歌手咧，就總會咧就唔會甘於只係做製作一啲情情塔塔嘅音樂嘅。咁亦都係因為佢哋自己本身咧係有好多嘅過去嘅，所以咧越係佢嘅 character 越突出越 strong 嗰陣時咧， 佢嘅過去其實係越不堪入目嘅。我相信好多人唔會明白呢種嗰個嘅辯證嘅關係。因為如果你係一個成長於中產階級，你細個係人生勝利組，即係麥明詩啊，或者係嗰啲嘅，即係華裔小姐翻嚟嗰啲咧，佢哋唱歌係大家知道係唔會成功嘅，反而係嚟自好艱難嘅環境啦，然後個性格好強啦，個人好轟烈啦，即係如果用黃碧雲嘅講法，叫做呢啲揚眉女子啊，喺嗰個嘅音樂界裏面打出呢個頭來咧係唔容易。譬如大家今日個個都即係視為呢個流行音樂嘅 Pop Queen 麥當娜。如果你大家睇翻佢嘅故事咧，由佢當初點樣走去黐呢個黐嗰個去揾機會咧，你就會知道實際上一啲都唔容易。咁就喺九十年代嘅彈起嘅一紮嘅，即係我覺得係有性格的女歌手里面呢，我觉得其中一个呢就是 Susan Vegas。 Susan Vegas 呢就是美国的女歌手啦，她当初出的时候呢也是以一首歌呢是讲一些的不幸的家庭的歌曲呢而为大家所认识的，所以今天我送来的呢就是很多年之后她现场演绎的一个版本，Susan Vegas 的 Luca。 Luca, I live on the second floor. I live upstairs from you. Yes, I think you've seen me before. If you hear something late at night, some kind of trouble, some kind of fight, just don't ask me what it was. Just don't ask me what it was.Just don't ask me what it was. I think it's 'cause I'm clumsy. I try not to talk too loud. Maybe it's because I'm crazy. I try not to act too proud. And only hit until you cry. After that, you don't ask why. You just don't argueJust don't argue anymore. Just don't argue anymore. Yes, I think I'm okay. I walked into the door againIf you ask, that's what I'll say. It's not your business anyway. I guess I'd like to be alone with nothing broken, nothing thrown. Just don't ask me how I am. Just don't ask me how I am. Just don't ask me how I am. My name is LucaI live on the second floor. I live upstairs from you. Yes, I think you've seen me before. If you hear something late at night, some kind of trouble, some kind of fight, just don't ask me what it was. Just don't ask me what it was. Just don't ask meWhat it was, only hit until you cry. After that, you don't ask why. Just don't argue anymore. Just don't argue anymore. Just don't argue anymore. 咁喺聽完呢個 Susan Vega 呢首 Luca 咧，大家都知道嗰個年代咧就係、是、New Yorker 啦，我哋叫做一種嘅城市嘅感性嘅觸覺。咁而Susan Vega 當時流行嘅兩首歌嚟嘅，一首係Tom Steiner， 另外一首就係 Luca。Luca 就係好直白嘅歌詞嚟嘅，任何人都聽得明。咁就係講樓上嘅一個男仔，咁咧就慢慢咧就都俾人揼，俾人打。咁係講家庭暴力嘅，其實呢首歌係。但是就是用一個嘅即係unplugged 嘅吉他啦，木吉他咁樣清唱出嚟。咁一出嗰陣時咧就驚為天人。咁我記得當時我都擁有呢個 Susan Vega 嘅唱片，因為呢種咁特別嘅音樂嘅題材啦，係好吸引嘅。我覺得特別係一啲嘅知性背景嘅女性歌手咧，對於男性嘅歌迷嚟講係好吸引嘅。今時今日呢類類似 Susan Vega 嘅都唔多啊！呢類歌手，香港更加絕咗跡添啦。其實，咁另外一位同佢好相似嘅咧，就係、是、亦都係有一個好坎坷嘅背景啦，包括佢嘅婚姻啦，佢嘅童年啦，亦都有好多嘅點講咧，係性格後邊嘅一啲即係黑暗嘅一面嘅女歌手。咁一播呢首歌，大家都會知道。其實如果你中意王菲嘅咧，你除咗 Dolores 嘅 Dreams 之外咧，佢呢首歌亦都無數次俾亞洲嘅或者香港嘅、大陸嘅、台灣嘅女歌手咧係改編過唱過嘅，就係、是、Tori Amos Silence All These Years。Silent all these years go by while I still wait. Let's hear what you think of me now. But baby, don't look up. The sky is falling. Your mother shows up in a nasty dress. It's your turn now to stand where I stand. Everybody looking at you. You take hold of my hand. Yeah, I can hear them. But what if I'm a mermaid in these jeans of yours with her name still on it? Hey, but I don't care. Cause sometimes I said sometimes I hear my voice. I hear my voice. I hear my voice and it's been silent all these years. 聽完呢首 Silence All These Years 之後咧，大家都會諗起王菲啦。但係咧，就原唱嘅呢個創作型嘅女歌手，我即係可以咁稱呼啊。其實 Tori Amos 稱為才女，絕不為過分。香港嗰啲才女係假嘢多，但係咧就日本啊，同埋呢啲嘅美國啊、英國嘅音樂人咧，真係才女嗰啲就好勁嘅。其實 Tori Amos 嘅唱法好似有少少即係懶洋洋嘅感覺，但係咧。佢嘅音樂風格係好多變，同埋咧本身亦都係一個即係古典音樂修養相當之好，亦都可以作曲、可以唱嘅一個女歌手嚟嘅。咁就我早期咧，其實我第一次買佢嘅唱片就係嗰只《Little Earthquake》，當時已經係覺得好犀利嘅。其實，哇！點解一個即係可以咁澎湃咧唱歌咁樣，即係咁有感染力嘅把聲係。咁而呢個《Silence All These Years》咧就唔係佢最有感染力嘅一首歌。我覺得佢唱咩都得嘅，唱古典音樂嘅又得，唱 jazz 又得，唱 rock 又得，唱 gothic 又得，但係好少有即係嗰個領域可以咁多元化同埋咁闊。咁最得意係咩咧？就係、是、咧，Tori Amos 嘅歌詞咧個意象咧都幾深下嘅，好多時咧就唔係第一次咧，即係攆咧就攆得到，要攆多幾次先至即係可以明白啊。其實佢想講嘅會唔會係呢樣嘢咧？咁樣。咁好慶幸嘅，其實 Tori Amos 係到今日仍然係活躍喺呢、這個即係音樂創作裏邊。咁同其他嘅女歌手有啲分別，即係當嗰、那個佢嘅、因為我揀嚟嘅都係喺八九十年代成名嘅女歌手咧，好多時到而家已經係慢慢淡出嘅。其實咁就我之前都介紹過嘅一個英國嘅女歌手，當時我都好中意嘅 Julia Fordham 啊。咁就都係喺佢嘅高峰，即、就、係、是、Porcelain 嗰個唱片之後咧，慢慢走下坡，亦都係。咁喺香港嚟講咧，就呢類嘅好有個性、好有風格，甚至係嘅唱片係一啲嘅概念性嘅唱片嘅女歌手有冇咧？咁樣好多時係大家都會踩香港就，就係話Canton Pop 冇呢啲人嘅，全部都係 K 歌啊等等。但係咧喺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咧。曾經有一啲女歌手咧，就係相當大勇氣咧，係不顧市場而去追求咧，去做一隻好獨特嘅唱片，同埋咧係好完整嘅概念大碟嘅。即係聽完Susan Vega 啊、Chanel Connell 啊，或者係呢、這個Tori Amos、Julia Fordham 啊等等咧。如果你喺香港裏邊揀一個咧，我會揀林憶蓮。點解咧？就是、因為咧。林憶蓮曾幾何時出過一隻唱片叫做《野花》，我覺得呢隻唱片係喺成個林憶蓮咁多年嘅創作生涯裏邊咧，係一隻其中一隻，唔係其中一隻，係唯一一隻，我覺得係最好最重要嘅唱片嚟嘅。 今日我都好少聽佢唱嘅新歌，反而聽佢唱翻啲舊歌咁。但如果喺當時嚟講咧，呢個唱片係走得好前。野花嘅唱片係以花做呢個概念，咁而音樂嘅風格咧就由當時嘅 City Girl 啊、Dance Beat 啊呢啲咧，突然間一轉咗去咧呢個新加坡音樂人 Dick Lee 嗰種嘅，即係用中樂一個現代編曲嘅中樂嘅方式，咁就出嚟嗰個感覺，整體嘅感覺咧係好完整嘅呢個唱片。亦都當時顯示到咧，就係林憶蓮好女性，除咗柔弱同埋係好敏感嘅一種嘅感覺啊，俾你係。咁今日我覺得佢嘅歌好似反而不及嗰個年代。我一次聽林憶蓮嘅訪問裏邊，佢亦都提過《野花》呢一唱片，佢覺得嗰陣時係好癲啊！即係話去到個地步就唔理個市場要咩歌，我中意做乜就做乜咁樣。其實要成功就係有呢種咁嘅決心，好似就係話一往無前，死就死啦咁。咁當時嘅香港嘅歌手咧，其實係有呢種咁樣嘅豁出去嘅一種心態喺度。咁林憶蓮亦都係一路繼續喺呢個嘅即係歌唱生涯裏邊，即、就、係、是、歌唱呢個專業裏邊去。做演唱會啊，出電視 show 啊，但係就主要都係用演唱會為主咧。其實已經係呢啲歌手好多時到咗佢嘅高峰過咗之後咧，就每次唱 live 咧都會有大量嘅呢個樂迷咧會排隊買飛嘅。亦都唔係靠出唱片，因為而家出唱片揾唔到錢嘅。其實最主要係靠咩咧？靠唱現場，唱 live concert。咁而正正好咧，就因為佢哋以前嘅唱片咧，好多流行曲咧係儲落大量嘅呢啲歌迷。咁所以咧，佢哋嘅演唱會一出嗰陣時咧，大家 friend 嘅話咧，都會奔走相告去睇嘅。譬如我記得就係呢個盧冠廷啦，我錄《城寨有樂》之前，啱啱就係見到咧，當日喺呢個盧冠廷演唱會《Beyond Imagination》裏邊咧，同佢伴奏呢個《快樂老實人》嘅一個好出色嘅小提琴家，呢個唔係二胡啊，二胡家唔係小提琴，二胡嘅中樂嘅一個演出。咁你喺現場睇盧冠廷嘅音樂會咧，係有一個即係好豐富嘅聽覺嘅享受，因為係唔同嘅音樂人去演出啊，唔係歌手添。咁另外就係達明一派嘅呢個31周年嘅演唱會啦。咁裏邊我諗成個概念都好完整嘅，其實由1984即係 George Orwell 嘅呢個小説開始去策劃成個演唱會，視覺效果中間嘅音樂。到整個演唱會的概念，我覺得都是給人一種即是全新的感覺，不是我們那種 dancer 80年代90年代那些一大堆頭出來跳舞那些。所以我覺得雖然已經步入中年的歌手，但是呢如果他們在創作上面呢是轉型下去呢，這個現場的演唱包括是再重新 arrange 過的流行曲，自己的成名作等等呢，都是有他们的支持者在这里的。所以在今天节目结束的时候，我揀来的就是林憶蓮这个唱片里面的主打歌《野花》。好了，今集时间差不多，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从前流浪中，倦了爱谁我的中央，风共我，也许一天于天涯途上，爱会沉溺中找到我所想。抬头前行吧，准我泪水哭出之前写你。